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昨天晚上呢，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七场《大师与少年》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音乐会刚刚举行。那在音乐会当中演出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曲目，其中呢就有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最著名的那一段第五号。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匈牙利舞曲》整个的录音。特别注意历史录音的朋友呢，可能还知道，勃拉姆斯曾经自己弹奏过他的匈牙利舞曲，仅仅是一小段，但也是留下了一个珍贵的录音。不过呢，确实是上百年之前刚刚有录音技术的时候的一次小小的尝试，让我们听到了他自己包的曲目，他自己的演奏。那今天我们会听到哪个版本呢？永恒的魅力，今天就来听一听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我是王卓，欢迎你。本来想把一段在十九世纪最珍贵的录音放给你听的，虽然那是一段失真非常严重的这样的录音，可是呢也是由于机器的原因一直放不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为大家准备的已经在现代非常流行的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本来是由四手联弹的钢琴小曲组成的，后来改编成了管弦乐曲，又被改编成了小提琴等等乐器的独奏曲，管弦乐版的匈牙利舞曲21首，四手联弹，很多朋友也是觉得挺赞的，不过今天这是一个乐队版本的。匈牙利舞曲是由21首四手联弹的钢琴小品组成的，虽然每一首的乐曲的旋律和风格不尽相同，但是都混合的是匈牙利民族音乐和吉普赛民族音乐的特色，节奏自由，旋律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装饰的。 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勃拉姆斯非常珍贵的录音，来引起的我们想到的匈牙利舞曲。勃拉姆斯是德国浪漫乐派最后的一位作曲家了，他是生于在汉堡的一个音乐家庭。那他在1848年，就是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结识了匈牙利的著名的小提琴家爱德华·列梅尼，从他那里学习到了匈牙利的民间音乐。后来呢，他又和这位小提琴家一起巡回演出，认识了匈牙利著名的小提琴家约阿希姆，还有李斯特，还有德国著名的作曲家舒曼。舒曼、约阿希姆非常赏识勃拉姆斯的才华，并且极力地推荐他。而舒曼在新的道路当中呢，说勃拉姆斯是善于把时代精神表现得尽善尽美的杰出的专家。那他早期的一些钢琴还有声乐的作品都是受到舒曼的影响非常深厚的。那对于他的整个的音乐的生涯，那刚才也说了，他认识了那么多和匈牙利有关的这样的小提琴家，所以他的音乐当中匈牙利舞曲是非常重要的他的作品。当然他也一直在遵循着这样的音乐道路。 恒的魅力源于在网络上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段录音，1889年的12月2日，勃拉姆斯留下的勃拉姆斯本人的历史录音，那是非常的弥足珍贵的。爱迪生发明了圆筒的录音技术，刚刚不久，当时的名人呢都在帮助这样的技术来录音，留下这些珍贵的声音。勃拉姆斯如果大师能够赶上今天的现代的录音技术，该有多好啊！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当代人听到大师的珍贵的声音了。在微博里有这样的简单的一个段落，虽然效果非常不好，但是确实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他的说话的声音，还有他演奏的声音。那今天呢，我们所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他的匈牙利舞曲，这是管弦乐的版本。刚才所听到的第五段应该是他最最出名的了，匈牙利舞曲第五号，这是他作品当中最为世人所知的乐曲，不但到处被演奏，而且被改编成了各种不同形式的音乐。他从1852年开始创作这一系列的乐曲，当时呢他在维也纳对于吉普赛音乐是很感兴趣的，于是就记下了许多吉普赛音乐的旋律。1869年他开始出版匈牙利舞曲集，实际上大部分都是记录了吉普赛音乐的旋律加以编辑和整理而成的。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是他作品当中最流行的一首，那种粗犷豪放的旋律有明显的匈牙利查尔达什舞曲的特征，也是给每一位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这里所选用的管弦乐改编的版本也是今天特别为你选择的，我觉得更能够突出原曲所要求的那种磅礴的气势吧。好了，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永恒的魅力，一起来听珍贵录音的时间就在你耳边。Thank you.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第一季中国新歌声人气学员刘雪静不久前发布了首张个人 EP， 四首歌曲风不一，环环相扣，营造了四段变幻莫测的音乐梦境。 EP 中的主打歌曲《兼爱不救》更是收获无数好评。古巨基近日演出 TVB 筹款节目，他透露上次为节目《流行经典50年》演出，录影期间麦克风突然失声，工作人员解释是他手的汗水渗入弄坏电池。他为内地节目《我是歌手》当嘉宾，第一次也是因为手汗多弄坏了麦克风，庆幸每次意外都是彩排或录影时发生，正式演出还算顺利。一年一度的美国格莱美大奖今日举行，米高梅电影公司宣布奥斯卡格莱美双料得主詹妮弗·哈德森将出演黑人灵魂歌后艾瑞莎·富兰克林的传记电影。艾瑞莎·富兰克林是美国传奇歌后，在6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她奉献了无数金曲，拿下了40多个格莱美提名。她是第一个入选美国摇滚名人堂的女歌手，并在2005年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第二时段，我是王卓。1878年的前后，布拉姆斯他本人的历史录音是我最近在网络上找到的。爱迪生当时发明蜡筒录音技术不久，就为当时的名人录音，而布拉姆斯就是在那个时候留下了他真实的声音，尽管严重的失真，还是可以听得到他的声音和他演奏的匈牙利舞曲。那今天我们也是特别为大家带来的是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的管弦乐的版本。布拉姆斯在27岁的时候就开始写像交响曲、器乐曲了，他也是追摹贝多芬的风格的。从70年代到80年代，他的创作更加的成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且他对民间音乐十分的重视，他有一句名言，就是民歌是我的理想。他的匈牙利舞曲集以及近百首的改编曲都是充分利用了民间音乐的素材，或者是模仿民间音乐的风格而写成的。此外呢，他还创作了大概有200多首的歌曲、4部交响曲、一些协奏曲、室内乐和一些钢琴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的4部交响曲 A 小的小提琴大提琴协奏曲、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还有就是匈牙利舞曲集。那今天我们特别听到的就是他改编的21首匈牙利舞曲。第1首到第5首呢，在上半时段我们都听过了，其实他的前10首都是非常著名的。那我们现在就从第6首开始。

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这是源于19世纪非常珍贵的一段录音，勃拉姆斯他自己来演奏的自己的匈牙利舞曲的一个段落。那今天呢，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的管弦乐的版本。勃拉姆斯是出生在德国的汉堡的，所以他的音乐总是能够反映出德国北部他的故乡那种朴实无华，而且他后来又在维也纳居住了多年，所以他的音乐也有着维也纳的妩媚动人。他的音乐呢，有人说是继承了贝多芬那样的传统，还有贝多芬到舒伯特、舒曼的传统，都可以在他的音乐当中可以听得到。19世纪末，德国音乐当中开始出现了一些颓废现象相对抗的包罗万象的作品，那这正是他创作的主要历史功绩所在。在德国音乐当中呢，人们常常把勃拉姆斯同巴哈、贝多芬他们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总称为三B， 那原因呢就在于此。